假期，一个人怕孤单，两个人呢又怕麻烦，所以很多人呢会在经营一段感情遇到瓶颈的时候说，好吧，不要见面了，或者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见吧。拥有自己的寂寞呢，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放空的机会，给对方呢也腾出距离和位置，把更加美丽的你看得更清楚一些。继续的歌，张宇，一个人万岁。 大方去买个醉，终于可以贪玩喝晚归，嘿嘿嘿，一个人万岁。终于不必再陪你逛街，终于不相信还能再睡，终于不必什么都宝贝，反正你看不见。可是才一转眼过了再度单身的期限，一丝一笑一言一笑没人分享也无味，才快乐几天，寂寞偷偷在心底作祟，思念会让分离感觉像度日如年，还是情愿你留在身边，还是情愿你掌管一切，情愿有你胡闹或斗嘴，嘿嘿嘿，是我肺腑之言。

记住一句话，自嘲呢是幽默，而嘲笑别人是没有教养。 隐隐约约星星在闪烁，隐藏太多心事却不能说，终于一颗承受不了坠落，掉进眼里有一些难过，反反复复月光太迷惑，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，过分在意别人给的冷漠，我该开始为自己而活，静静把沉重的过去闪烁，离开曾经被你溺爱的我，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，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我。闪烁，隐藏太多心事却不能说，终于一个承受不了坠落，掉进眼里有一些难过，反反复复月光太迷惑，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，我很在意别人给的冷漠，我该开始为自己而活，静静把沉重的过去闪烁， 开曾经被你爱的我，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，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我，终于把心痛的过去挣脱，离开自己看清真假对错，不是悲而没有资格复活，伤到了你总有清醒之后。曾经被你爱的我，离开那离不开你的懦弱，继续往前找另一个自我，终于把心痛的过去挣脱，离开自己看清真假对错，不是悲而没有资格复活，伤到了你总有清醒时候，反反复复月光太迷惑，却还挂在天一边嘲笑我，过分在意别人给的冷漠，我该开始为自己而活。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的不要不要的，一种是可以怎么吃都不胖的人，一种是没有选择纠结症的人，一种呢是能够放下手机的人，一种是能不熬夜的人，一种是可以大胆的追求自己梦想的人。 从明天开始的开始是平凡的，平凡是美丽的，美丽是你给我的，从明天结束的，结束是平凡的，平凡是伤心的，伤心是你给我的，那些就是是美丽的，美丽是平凡的，平凡是你给我的，从明天结束的，结束是伤心的，伤心是平凡的，平凡是你给我的，那些就是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。

在大墙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。那些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 在怒放的生命专辑当中的《像个孩子》，这是一首慢版的抒情作品，汪峰将他写词的能力发挥得细腻如丝，柔情万般。这支有着些许英伦摇滚味道的曲子，在迂回的旋律之下，逐渐地展现出了一种飘渺的沧桑感，可以算是当年的专辑当中最为感动人的一首吧。就像歌词当中说，我真的需要你来理解我，像个孩子一样。接下来陈洁仪担心， 我的温柔总是治愈，连吻别也要隔着玻璃。我对你在我指缝间远离去，这城市太过拥挤，满座的爱情电影，我用力推不开回忆。 爱情电影，我用